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西班牙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路易斯·阿马维斯卡和埃斯特克·季马德里，是由王志庚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弹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砰砰，我伤害了月亮。晚上，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屋子里，妈妈给孩子们读完睡前故事，亲吻他们，跟他们说晚安。妈妈关上卧室的门走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了兄弟两个。弟弟尼古拉斯一点也不想睡觉，他裹着床单，两只手比划成枪的样子，不停地自己跟自己玩着开枪的游戏，蹦蹦蹦蹦。他瞄准他的哥哥卡洛斯，轻声地说：“蹦蹦。”哥哥卡洛斯很不开心地对尼古拉斯说：“嘿，尼古拉斯，你知道的，妈妈不喜欢我们玩枪的游戏。”可尼古拉斯才不管。他披着被子朝向窗外做了一个鬼脸儿，然后尼古拉斯又用两只手比成枪的样子，瞄准了窗外天上的月亮，蹦蹦。 嘿，哥哥，我射中月亮了。 这时候卡洛斯看着窗外大声地叫了起来：“ 哦天哪，快看快看，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好像尼古拉斯真的射中了月亮，因为天上的月亮开始往下掉了。那个月亮从高高的天空中慢慢地向下落，向下落。太空里的宇航员觉得很奇怪：“ 呵，月亮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向地上掉下去了？” 尼古拉斯和卡洛斯飞快地跑出卧室，这时候妈妈也站在窗户前面，她显然也被吓坏了。月亮掉啊掉呀，掉到了海面上，轮船上的人被吓了一跳。 哦，这是什么？ 海里的鲸鱼也被吓了一跳，他们扑通地跳了起来，把月亮又从海里弹了出来。月亮被弹到了陆地上，它滚啊滚啊，滚过很多张着大嘴吃惊的人群。妈妈、卡洛斯和尼古拉斯飞奔到屋外，来到院子里。他们看到月亮滚过树林，滚进村子，最后停在了他们家的花园里。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圆的、美丽的月亮。它闭着眼睛，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妈妈这下可慌了神儿，尼古拉斯也紧紧地抱着妈妈，哭着说：“ 对不起。”是我伤害了月亮。 就在这个时候，月亮睁开了眼睛，他看了看妈妈、尼古拉斯和卡洛斯，温柔地对他们说：“哦，我没事儿，我只是从天上掉了下来，刚才那声音砰砰可真是把我给吓坏了。可是现在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到天上去。”妈妈、卡洛斯和尼古拉斯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这时候哥哥卡洛斯说：“ 也许我们可以帮上忙。 接下来，他和妈妈、弟弟一起，大家试着把月亮托起来。 哎呀，哎呀，三个人使劲用手推呀，推呀，可是月亮实在是太重了。 然后他们又找来了小推车，妈妈用扫把的杆儿想把月亮翘起来放到推车上。 咔吧， 扫把断掉了，月亮真的太重了。再接下来，妈妈找来了一根绳子绑在月亮上，然后绑在她的汽车上，想发动汽车把月亮挪走。就连汽车也没办法把月亮弄走，月亮实在是太重了。就在大家正在想办法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一个很微弱很微弱的声音。 嘿，我可以帮忙。 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蚂蚁。不是一只，而是排成一排的一群小蚂蚁。 山顶离天空最近了，也许在那里月亮可以回到天上去。 卡洛斯和尼古拉斯都趴在地上，仔细地听着小蚂蚁说话。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帮月亮到山顶上去呢？ 小蚂蚁说：“ 我们一起把它抬过去。” 大家看了看小蚂蚁，它们还没有最小的手指头尖大呢。 尼古拉斯问：“ 你们那么小，怎么能做得到呢？” 蚂蚁说：“ 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做得到。好了，我们开始吧。” 说着，蚂蚁们就行动了起来。一大群数也数不清的小蚂蚁爬到了月亮下面，然后一二三，所有的小蚂蚁一起用力，哇，他们真的把月亮托起来了。接着所有的小蚂蚁一起朝村子外面走去。卡洛斯和尼古拉斯还有妈妈在旁边帮着维持平衡。他们走啊走啊，穿过街道，所有的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一排蚂蚁拖着月亮，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们穿过街道，穿过树林，一起向山顶出发。这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到处都黑咕隆咚，静极了，只有月光陪伴着。他们穿过一片森林，走过一条条的小路。蚂蚁们拖着月亮，妈妈、尼古拉斯和卡洛斯走在后面。他们已经走了半个晚上。尼古拉斯走累了，他不停地打着哈欠。这时候月亮说：“爬到我的身上来吧。”“ 可以吗？”“ 上来吧。”于是尼古拉斯就爬到了月亮的身上。他躺在月亮圆圆的身上，很快就睡着了。蚂蚁们继续拖着月亮向山顶走，他们穿过一排又一排的树，妈妈和卡洛斯跟在旁边。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山顶。尼古拉斯也醒了，他从月亮的身上下来了。 尼古拉斯用两只手摸着月亮问， 现在你能跳回天上去了吗？ 月亮笑了，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长腿，我不能跳。 可这个时候，远处已经传来了鸟叫的声音，天就快亮了。 这时候连妈妈也累了，她躺在月亮旁边，真想睡上一觉。 一只小麻雀飞了过来，它吃惊地说， 咦，月亮怎么会在这里？天都快亮了，它应该回去睡觉了。 卡洛斯把昨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小麻雀。小麻雀想了一会儿说， 我想我和我的朋友们能够帮助月亮回到天上去。 尼古拉斯问， 可是你们这么小，怎么能做到呢？ 小麻雀说， 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做到的。 小麻雀吹起了口哨，很快就飞来了几十只鸟，哇，那真是一大群的鸟。这时候，一缕金色的阳光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太阳马上就要从下面升起来了，他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妈妈也不困了，卡洛斯和尼古拉斯也都变得很精神，他们现在要努力地帮助月亮回到天上去。接下来，越来越多的鸟儿飞过来，黑的、白的、大的、小的、尖嘴的、扁嘴的，各种鸟。有的鸟儿嘴里还衔着绳子，鸟儿们用绳子在月亮周围系了一个圆圈，把它圈了起来。接着，又从圆圈上系了很多条绳子。然后，每一只鸟衔起一根绳子的头，所有的鸟儿衔住绳子，一起开始向天空飞。蚂蚁在下面拖着，鸟儿在上面拽着，慢慢的，慢慢的，银色的月亮离开了地面。这时候，金色的太阳也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小麻雀给大家鼓劲儿， 大家加把劲儿，时间不多了。 它们飞呀飞呀，越飞越高，飞在了大海的上面，飞向了高高的白云中间。鸟儿们飞到了白云的上面，它们带着月亮。当鸟儿们飞得足够高的时候，大家同时松开了绳子，绳子从天空中掉下来了，而月亮终于又回到了天上。月亮笑着跟尼古拉斯、哥哥、还有妈妈、还有蚂蚁和鸟儿们告别，大家也都挥着手送别月亮。不一会儿，太阳跳出了地平线，而在山的那一边，月亮也慢慢地落了下去。对于尼古拉斯一家来说，这可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呐。大家慢慢地走回家去，哦，他们可是要好好地睡上一觉了。而尼古拉斯呢？他以后再也不会玩枪的游戏了，因为那可能真的会伤害到月亮。 看，小熊姐姐，我今天给自己做了一样新玩具。 这是什么东西啊？ 弹弓。 弹弓？ 对。 你 一个树杈，橡皮筋儿，小石子儿。 胖耳朵，你要在哪儿玩这个东西啊？ 没想好，也许在阳台上。 你要在阳台上往哪儿打呀？ 外面。 你要是打到路上的人怎么办？ 会吗？ 你知不知道，你拿小石子用弹弓打，我给你做个实验啊。 你站这 儿。啊，不，这个实验是很危险的。 哦， 现在你看，我在这里放一个木头框子。 对。 框子上放一张纸。 对。 现在我对着这个纸，怎么样？把纸打了一个洞出来。 对。 你想，如果这个石子打在你的眼睛上，眼睛就会坏掉。 那看来我要闭着眼睛了。 不是闭着眼睛，是不能玩弹弓。 好吧， 你要是真的这么想的话，我今天下午带你到那个射击训练馆，还可以在那里射弓箭哦。 哇， 但是那里是有安全员，而且是有安全保证的哟。 太好了。 所以当你想玩射箭打枪的时候，要去正规的场地，不准在家里瞎玩哦。 知道了。 真是只乖兔子。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地理课上，老师问同学们，孩子们，你们说河水是往哪里流的呀？呱呱猛然站起来唱道， 大河向东流啊。 老师没有理会他，接着说，那请同学回答，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呢？呱呱又唱道，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老师着急了，哎，那位同学你给我出来。 说走咱就走啊。 这件事的结果就是老师叫了家长来学校畅谈。周末的时候，呱呱对正在看电视的妈妈说， 你知道蚂蚁的牙是什么颜色的吗？ 妈妈说，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那呱呱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答案。 不知道了吧，是黑色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句歌词是，蚂蚁呀黑，蚂蚁呀好黑。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财政部幼儿园的王彤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我长大了。 伴着春夏，伴着秋冬，我长大了。但是什么才叫做长大呢？妈妈说，长大是蹒跚学步，到展翅高飞。爸爸说，长大是哭哭啼啼，到知书达理。老师说，长大是牙牙学语，到出口成章。哦，我明白了，长大是过程，长大是经历。感谢爸爸妈妈给我生命，感谢老师给我知识。我长大了，一定会成为你们的骄傲。听听卡耳朵陪伴我长大。